多情，我知道我们没有一个未来，我还愿意长醉不醒。爱你的心已千疮百孔，我们的爱让我好心痛。六月的风它吹得我冷，我却还要一意孤行。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吧，我们的爱不能成神话。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吧，如果我们彼此放得下。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吧，就让时间冲淡一切吧。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吧，风也停了，雨也停了。给个机会到底行不行？别那么冰冷，在你一转身的那一瞬间，我知道一切都成空。原谅你对我的无情，就让我祝福你一生。是否偶尔也会触景生情，就听听我那凄美的歌声。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吧，我们的爱不能成神话。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吧，如果我们彼此放得下。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吧，就让时间冲淡一切吧。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吧，